明明你我呼吸里都带养分，明明你我身份理应对等，为何要我叹声气因你过分，为何你眼睛总看不见人，让我看你地位怎变态，你眼中有几多几多瞬间是惨败，你眼前情一早已坏，标准怎理解，低踩高攀是什么心态。

我还在烦恼什么。